古语有云，唔嫖唔知身体好，唔赌唔知时运高啊！ 关咩事啊？屌你！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啦，咁声水。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咁多意見，使唔使嚟多題？ 哦，聖誕樹，哦，聖誕樹， 哦，聖誕樹， 我喜歡你綠油油， 綠油油。 哦 ，Ragazine， 一個有網頁嘅網台。 我喜歡你綠油油， 綠油油。 Merry Christmas， 我係張錦晴。 我喜歡你綠油油，綠油油。 我带你环游世界，我骑着公车，阿妈话我真系变态。冰糕、牛肉、好食都系红色。奇怪，奇怪，奇怪，成个世界舒心，老婆仔都走埋，奇怪，老婆仔都走埋，话啫话啫话我啫。 好啦，又開始呢個12月21號晚嘅北上頻道。咁啊，今晚呢就係、除咗阿刁文流同阿的喺度之外呢，咁我哋又有位嘉賓。 點招呼佢？點稱呼佢？ 嘉賓點稱呼佢？網名啦。 我喺我哋嗰個網名定喺呢度個網名先。 好撚複雜， 好撚麻煩， 唔係就係得個網名，我識佢咁多年都係得一個網名， 由佢自己叫咪得咯。 你想叫咩啊？ 有陣時我講錯啦，又烏沙王子咁樣。 多謝你幾年前拆穿我智能俱樂部。 聽咗北上好多年咧，其實都或者應該你有上過嚟未㗎？ 上過， 上過㗎啦，上過。 智能都係多謝你啊，聽過好多年都係知道你。 唉，得啦 ，OK， 得繼續。 舊嗰陣時上過㗎啦，舊成 係我記得上過。 喺以前仲係。不上喺人网嗰时期上嗰集 系啦， 系啦， 咁啊未咩 咁捻耐噶啦， 未冇乜印象咁啊，介绍乌沙啦，乌沙系乌沙个名系点嚟嘅咧？因为长安有笪地方叫乌沙嘅吓，咁佢就乌沙就系一个贵族嚟嘅吓，咁即系叫 即系乌沙个方言一百里咧，佢话事。 我唔知，我唔系你唔讲，我唔知真系原来长安有笪地方叫乌沙。 乌沙喺长安去过长安嘅人就一定会识噶啦，因为乌沙系一个都好早好早有厂嘅地方啦。 基本上应该系你。入到長安你就會見到烏沙， 同埋烏沙工業村係好早嘅，嚇嗰度好早啊，咁所以就好熟嘅啦，其實好多人都咁就做廠噶啦，烏沙王子，咁所以我哋其實今日間唔中我哋就會揾一啲即係做廠嘅朋友上嚟啦， 廠佬啊簡直， 又講下廠差唔多係時候啊，一年尾啊，咁啊要講下即係國內嘅廠嘅環境係點啦，咁我哋留翻 上，我都想執。 留翻 硬 少少啦，硬少少讲啦。OK， 咁啊， 交代晒啲嘢先啦。 第一样嘢要交代嘅就系我哋上个礼拜嗰一两个活动啦。首先第一个活动咧就系关于阿金英嗰个筹款，我哋未有个 balance 嘅。 对唔住，小弟冇 check 到呢个。 紧要啦 ，check 咗我哋就或者我稍后我摆翻上 Facebook 或者下集再公布啊等等啦。咁另外一个活动系乜鬼啊？ 不想打赏前 ，CY 掉你老母仔拍卖大行动系啦， 好 咁啊，要多谢翻，唔该晒冯总嘅，因为冯总就礼拜四嘅时期就 post 埋个成个通告啦，喺翻我哋 Ragazine 个 page 里头啦，个 front page 里头啦，咁所以 即系一上 Ragazine 就见到噶啦， 系啦，咁所以就大家可以除咗成个活动嗰个玩法之外，系从喺北上嗰个 Facebook group 度可以睇到之外咧，其实上翻 Ragazine.com.hk 个 front page 咧就可以揾到噶啦， 冇错，咁我间唔中都会 push 下條 flash 上嚟啦，即係 Facebook 嗰度。咁啊，大家應該都會見到啦。仲有一啲因為上個禮拜個節目 free 咗出嚟嘅 早 free 咗 啊，早 free 咗噶啦，我哋咁，所以應該好多網友都見到嗰條 flag 噶啦。咁啊，玩法就大致上都係我哋上個禮拜都講過，使唔使再講多次啊？即係大致簡單嚟講啦，就係、是、你 send 翻個 email 啦，去呢個 go to cnf@gmail.com， 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出翻個暗標價，留翻個名，留埋你嘅郵寄地址、 聯絡。电话 联络电话四样嘢， 即系暗标价系一定要250蚊以上， 200蚊以上 系底价嚟嘅， 200蚊 OK， 200蚊系底价嚟嘅。 但有一只咧就我标咗咯，690喎， 嗯，得噶啦 ，OK， 知道 ，OK， 标题咧个 email 嘅标题就要写住 CY， 调理路无西 ，OK。咁啊，最紧要写清楚个名啦，因为你知道，即系而家系好兴司法复核噶，你中咗标咁个名写咗。叫你老母曾俊华，跟住又叫你老母细咁， 唔系嗰啲人慢嘅啫。 我唔追究，即系可能有人追究啊。 讲多 慢嘅啫，嗰啲 讲多少少啦。咁啊，唔同过去即系我哋 w e c k e r 先报名啊，嗰啲咁样啦。咁基本上其实各位 send 咗 email 过嚟咧，我都会复咗你哋噶啦。咁、其实你哋都会知道我复咗噶啦。OK， 假如系各位网友 send 咗过嚟，就发觉我仲未复嘅话咧，咁你哋可以 send 多一次去 go to cnf@gmail.com 嘅。 OK， 因为我会复咗系，其实好简单可以讲出嚟嘅，就系、是、话。所有嘢都係留待返27號公布，咁我就話 28號 公布，不上頻道公布，咁所以我就話 thank you 咁樣講嘅啫。 OK， 都係嗰句啦，如果最高標嗰、那個，我送多件 T 恤。 得，知道。咁、暫時嚟講呢就有人出價㗎啦，咁我哋又唔會，未除咗你之外都仲有人出價， 係咪？好多網 友有人要嘅咩？ 好多網友 做，哇！有冇搞錯？ 但我哋公平起見咧，就講明啊，即係我哋不能俾任何貼士嘅，因為暗標價嚟噶嘛。 呢 啲啊，有幾多人bid咗，我哋唔會講。 係 有價錢去到邊度，我哋唔會 講。 係啦，總之我唯一可以講嘅就係高過200蚊咯。 係咯， 唯一嗰起有一人bid啦，就六百九 啦。知道知道， 但唯一亦都可以講嘅就係， 喂，其實公道你冇 send email 去嘅先。 喂， 你而家又司法複核啦， 大佬。我你自己喺我哋面屈鳩嘅，屈機嘅。喂，阿牛，你應該落標咯，咁我兜口兜面咁樣咁我講喎。 咁你要跟翻遊戲規則 send 翻 email 啦。 屌你都唔夠唔得噶嘛？咁我喺節目講咗，我仲要做呢啲。好簡單， 咁啊，即係司法覆核啦。 得四， 你使唔使釋法先啊？嚇，釋一釋法先 好，好難 啦， 釋一釋法先 啊！唔好要我搞埋呢個。 兜口兜面問你，唔通我貪咩？ 我係絕對唔會釋法。係， 講多樣嘢啦，記得各位網友啊，如果最後28號嗰日，我哋喺北上頻道嘅節目裏頭覆咗你，而跟住你，我哋又發覺未收到數嘅話咧，好簡單，我哋會騰落下一位度啊。 係啦，係啦，冇錯，會開你名。 唔好演詐。 我讲啲小道消息啦，即系吴文远咧，嗰十只咧，差唔多全部都6000几蚊，6890蚊卖出去。 睇到， 你见到啦，几多钱咧？吴文远， 见到 吓，即系你唔系令我哋咁样冇面系嘛？当然，我哋冇面系惯噶啦 ，OK， 但系都唔好咁样冇面啊 ，OK， 一条咁契弟吴文远6000几蚊卖一只，啲人真系逼，我话我哋都系，唔好讲啊，总之，哎，得明啊，总之唔好令我哋吻语啊。 嗯， 讲完 知道咁啊， 咁躲啊嘛， 仲有咩交代？ 好，另外关于打赏钱又多咗少少进账啦。OK， 咁啊，好似多咗1000零蚊啦。今个礼拜我冇记错嘅话，系啦，咁就继续都系啦。咁因为我知道嘅系嚟紧应该杰斯嗰边都有啲活动，即系 I mean 可能又要再攞翻钱上去噶啦。 系啊， 佢灵姐度系咪啊？ 唔系等紧你啊嘛。等佢安排啲 錢 税啦， 等緊我安排 啲錢税啦， 係啦。 靈姐嗰度就可能要褪到去一月咯，即係我同阿靈姐都講咗，靈姐都好體諒我哋，因為其實最近真係忙得好緊要，所以而家暫時我都仲未安排到時間啊，所有嘢咁啊。 OK， 有啲網友都有聯絡咗我，咁然之後跟住起行嘅時候就再通知大家咁樣。 咁係咪需阿靈姐係咪唔中意電熱毡啊？ 唔知啊。 唔咁唔係咁講， 唔係第我諗咗第二樣啊，空氣淨化機咧，而家啲 PE2.5 咁恐怖， 係 咪先？靈姐，你話要咩我俾你啊？你講就得噶啦，話聲你聽。OK， 唔係，因為我哋有少少擔心，靈姐都可能有少少擔心，因為啲電熱氈，你知道國內有陣時係會， 我唔係大陸買，我 Made in Hong Kong 啊，我一定會喺 呢、這個香港嗰度買嘅咪好嘢俾佢啊！ 得啦，你送乜到佢都咁開心。 唔係㗎，你最中意嗰啲 game PE 啲。 佢想你打個電話俾佢。 我知。 係。 電話呢啲咁私人嘅嘢費事啦，就兜口兜面見啊，個人啲啦。OK。 咁得啦，咁就仲、okay. 有啲嘢啦，答埋啲網友先啦。咁啊有位最近就有位咩？有位叫 Gary 嘅 ，OK， 咁啊，其實喺北上頻道 Facebook 都啊 ，Eddie 都有 post 咗出嚟，咁咧就答下啦。咁啊 ，Eddie 唔係啊 ，Gary 就咁講嘅，佢話本來咧北上頻道咧就係一個王牌節目，但係近期咧、okay. 就開始好 hea。咁啊，葉寶林幾個月內訪問完一次又一次，上集就竟然連香港有就嚟有乜嘢假期都逐個數又一節，明顯 hea 到非常。 OK， 莫講要付費啊，免費都唔會聽啦、啊。咁、okay. 我早講咗 Reg 先要出咁多個節目咧，就要行呢個監製制度，確保節目質素。如果唔係節目質素咧，就只會越嚟越差。咁樣咧就打一答先啦。 我監你制唔制先啊，迪斯？ 乜嘢啊？ 我監你，你制唔制啊？ 我監 你。喂，做冇做網台啊，大佬？我監你又制。冇监制噶啦，自负盈亏啦，大佬。 嗯 ，OK， 咁啊，答一答阿 Gary 啦，就多谢你嘅意见先啦。hea 咧就其实好多集都成日好 hea 嘅，我哋。 hea 啦，其实 咁。咁其实我都想即系有咁嘅机会啊，讲讲啦。因为最近其实都系今个礼拜第三次啦，都系我哋都系尽量。而家我哋都冇办法，唯一有嘅时间就系半夜先可以做到个节目啦。因为小弟星期六就要过咗去 D18 嗰边做，咁所以就呢个其实系有即系系真系有啲影响嘅。卖国贼嗰个唔系国家嚟嘅，屌你真系。 继续讲啊！ 咁你知啊，三更半夜又多咗刁民流喺度咧， 你几烦厌啊！ 系好卵烦厌啊，真系。 系咪先？屌你三句唔嚟，抽一抽水。 即系其实一有刁民流，再加埋我个节目就啲质素好极，就都有限啦。咁但系唔系我系非常反，即系我有一样嘢反对嘅就系咧，北上频道就唔系咧假王牌节目嚟嘅，即系我觉得已经去咗成年几两年咧，即系。大家要知道咧，即係你一年前你係因為北上頻道而即係 join Regga 咧，係、都仲可以講得通。咁但係今時今日其實真係唔係啊！即係 當我冷血時報死啊！啊真係咯，大佬 係咯， 賣都係反賣啫。而家阿傑斯都係想轉嚟反賣啫。我俾個我俾條路你轉反賣啊！ 我真係想介紹一下 Regga 有咩好節目嘅。 OK， 咁冷血就一定係其中一個啦。Okay, 你一想講反賣啫。屌你都冇啦，咪嚟你 咁咪仲有咁你讲反慢啦，咁其实仲有好多节目系好好噶，即系譬如话 二十三十四十啦， 会嘅有成食啦，大佬喂我哋 Regga 即系 王牌节目嚟， 第一嗰真系王牌嚟嘅，大佬第一个有特约，喂个特约唔系乜嘢，求其揾间打烂啊，打边炉嗰啲噶，即系大佬分店都几百间噶香港咁， 上市公司啊， 系咯 ，number 759咁啦，好鬼巴闭噶，你估我哋唔想俾759特约啊？攞北上频道嘅节目去，人哋个老板点讲啊？ 挑挑你戆鸠啊！你都真系 垃圾 狗屎 狗屎咁样啊，大佬系咪先？我哋唔想突 个老细都同佢讲，喂，我与人为善噶啦，大佬你个不上咪摆落你， 咪 垃圾狗屎。 所以即系有食又系一个好好嘅节目啦。咁你仲有就系喺头先阿迪又提过嘅一个其实好 highly recommend， 所以即系内地嘅朋友可以听一下二十三十四十，其实真系系啦，即系譬如出咗几集啦，咁我哋亦都錄過好多集啦，咁我哋即係呢個節目係好值得聽嘅，因為作為一個即係內地人可以多啲認識一下香港或者即係點解，亦都可以明白一下，哇！原來香港以前咁正嘅，即係咁你就會明白點解香港而家啲人咁多怨氣啊！咁所以又係一個好好嘅節目嚟嘅。 喂，我嗰集客串出咗未啊？ 咩啊？ 二十三咪四十五十喎？ 未， 我係五十啊，大佬，真大撚王。 咁啊，所以就即係絕對唔係一個王牌節目嚟㗎啦。咁啊 ，hea 唔 hea 就盡量啦。咁仲有就係我哋唔係以往唔係淨係請個葉寶林，咁請葉寶林上嚟，其實每次都係有啲嘢想同佢傾下偈嘅。咁但係我哋最近我哋都揾過李鵬飛啦。咁其實仲有咧，有啲嘉賓我哋都好想請嘅，但係真係。 即係希望大家要體諒啦。我自己個時間亦都係真係完全係搞唔掂啊！即係我哋 plan 過一大扎嘅嘉賓， 例如梁振英啊， 希望下一年可以有時間啦。咁即係因為而家真係完全係即係冇乜時間去做太多嘅嘢啦。咁所以盡量啦，我哋盡量認真少少去做個節目啦。咁 大佬， 同埋就係咧。讲香港有咩假期嗰个呢，即係我都想同阿迪讲下呢，我哋真係唔係 hea 喎咋。 係啊， 我哋好撚认真喎、啊、准备咗几个礼拜喎。 係啊，我都搜集晒所有资料。 但嗰个完全唔係 hea 嗰个，因为其实而家每一年一到一啲咁嘅节日呢、即係就算內地嘅報紙，每一張報紙你都會見到好多呢啲嚟香港嘅指南㗎嘛。咁、你作為一個香港人，係咪都想知道一下究竟內地嘅報紙點樣去介紹，即係呢啲咁嘅香港旅遊啊？咁、我哋都係嗰句就係、是。即係適隨專便，你可以跟同埋班啊內地人 ，OK， 係咯， 一齊去撐熱鬧又得， 嗯， 你中意避咗佢嘅又得，咁你自己可以決定啊嘛。喂，嗰、那個我哋真係好認真嘅，所以呢個咧我又唔係好認㗎，真係好 hea 啊！你真係講出咗我嘅心聲。我每次做啲節目咧，最有準備咧，好冷血嘅啲做好最準備嘅咧，嗰就係做撚閪，我都唔知點解冇最冇準備嗰啲咧，咩季思傑上嚟踩場嗰啲咧，嗰啲冇準備嘅咧，真係零四做得好啊，係咁啊！即係你越多準備咧，啲人覺得話：哎呀，冇加埋啲行貨啊，嘅準備啊嘛，下次唔使啊，乜柒都唔使講。 咁我哋通常都冇 一買你就爆。 我哋通常都冇乜準備嘅，嚇咁啊，所以 就係嗰陣有準備啊嘛，你對啲嘢太好啊。 OK， 啊三句唔係屌柒佢都啱啊。 OK。咁啊，另外就大致上 乜撚嘢啫你，乜小丁烏西王子你真係啊，繼續講。 點解你夜晚撚精神嘅啫？我發覺 係咯，所以我點解話喂阿傑斯？你星期六三点钟嗌我做节目，我真係屌柒你啦。喂大佬星期五迎凌晨即係冇问题啦，撑到你行啦。不过撑到你行啦，撑两次啫 ,ok。 好咁啊返嚟讲咩 讲咩今日有咩 topic 啊 讲咩 唔知啊你问我。 咁啊讲。 讲下流行嘢啦。 讲居港囉。居港一年啦嘛係咪 啊 点啊 有咩问题 我我唔识讲你打。 唔识讲。 好撚上头㗎喎你辣呢个汤。 咁网上其实好多人好多意见嘅，即係首先就係啱啱呢个礼拜几呀礼拜头嘅时候啦，咁就司法复核就成功啦，即係呢个何启华嗰边。 係囉。 咁、就将04年嗰、那个嗰、那个咩？ 曾荫权嗰个方案， 嗰、那个居港未满七年， 未满七年、 就唔可以攞呢个中年嗰、那个， 嗯 啊，咁嗰个就推翻啦，咁而家就改翻做一年啦 ，OK， 咁呢个其实都系主要就系、是、都系讲翻就系嗰个每一日150个呢个 单程证 ，OK，、 记住啊，依150个到今时今日都用唔晒噶。 家庭團聚嗰、那個 ，OK， 咁啊，基本上就法官嘅定義有幾個啦。第一就係話，呢、這個有違嗰個團聚嘅意義啦。因為如果即係嚟到咁，然之後跟住要定咗，一定要係七年以上先可以即係享受到嗰個綜援嘅社會個福利嘅，就會有違即 係再 作為一個香港人嘅權利啊，諸如此類啦。咁仲有啲咩解釋啊？佢 仲話咧，因為綜援咧就係呢個即係人權嘅最後保障啊。即係話如果你譬如你係好多好多嘢，你都可以申請嘅，嗰啲未必可以係一年，但係咧你去到最迫切性。呢、这、一個咧就係你最後保障啦。呢、这個保障咧，而你唔包括埋包含埋佢咧，香港就會唔係好掂啦。因為咧佢喺佢哋基本法35啊，定係48條，唔好記得啦。OK， 定係148條，我唔記得講。就話咧，香港居民係可以享有香港嘅福利嘅。嗱、記住係香港居民，而唔係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永久性居民咧就可以投票 ，OK 就寫得明嘅。其實喺基本法裏面87節寫得好清楚嘅。咁而家呢個有香港永久居民呢個字喺呢個投票權嗰度咧，咁變成咗咧香港居民就同香港永久居民有分界啦。香港居民就未必一定要住滿七年 先至可以攞中援啦。阿包志国法官系咁上下讲嘅。O、okay? K， 大致上系头先阿牛讲嗰个解释啦。O K， 咁啊，仲有就咁啊，出咗嚟之后，其实就好多好 negative 嘅， 好多的啦， 嘅 comment 嘅。咁譬如即系我谂，我哋呢几日喺Facebook 都见到好多啦。即系譬如话 仲有人做嘢嘅，屌你老 何启华嗰啲俾人闹到扑街啦，好多个俾人闹扑街啦，左交啊诸如此类啦。咁啊，亦都网上有好多节目，亦都系即係都有批評呢件事啦，咁啊所以咁啊，我哋講下咯，即係睇下點睇啦。 即係講下 點睇啊？ 阿的講啊，阿的二插啊，咪你阿的講下啊。 我真係覺得失望嘅，即係 失望邊方面先？ 第一樣嘢就係嗰個法庭嘅判決啦，但冇辦法，你一定要尊重法庭嘅判決先啦。 唔係啊，佢意思佢叫法，你講曬。 唔係，因為佢其實係咁嘅，個法官嗰個判詞大致上係個解釋係咁樣嘅。佢基本上嗰個最重要個重點嘅就係話，基本法係確保香港居民享社會福利嘅權利。政府建議有經濟困難嘅人向其他嘅福利機構嘅求助，或者來港前應確保有經濟能力等嘅說法咧，呢個係推卸責任嘅。咁所以個問題在於七年居港嘅規定同埋兩大嘅社會政策相違背，包括簽發單程證令家庭團聚同埋輸入年輕人口以解決人口老化嘅問題。OK， 即係斷層問題，香港嘅斷層問題。OK， 因為年紀老化啦， 係啦， 咁咧就呢一班就啱啱好係可以 cover 得到香港將來，即係阿的你老啦。啊，即係阿的你老仔，我死咗啦，理論上啦，係咪先？啊，嗰時候咧，點樣去照顧阿的你呢位老人家咧？咁樣即係冇新血啊嘛。咁而家又呢班新血，咁呢班都係香港人嚟噶嘛，大佬，你咪真係餓撚死佢咩？嗰班喺大陸養啊，係咪先？唔得噶嘛，咁就移翻佢嚟香港，俾啲中俾啲福利佢，等佢可以喺香港一個咁嘅咁閪嘅地方，都可以慢慢茁壯成長，將來咪養鳩你個撚樣咯。 而另外一方面嘅就係話，即係 做佢仲跟未？ 仲有講嗰個 point 嘅就係話，政府就係話要聲稱要減少綜援嘅開支，但係實施七年嘅居港規定咧，可以節省嘅開支咧係微不足道嘅，咁所以亦難以確保綜援制度嘅可持續性。 嗱， 個法官嘅判詞嘅重點係咁樣嘅。 因為其實每年你其實有七年同冇七年，你畫嗰條界線可能就係多咗 7%， 係啊， 7%，係啊， 7%，10億8億咁樣啦， 7%， 即係類似係咁啦， 7%，即係喺我綜援利用綜援嘢嚟講7%，喂大佬，即係微不足道啦，講真，今年都派錢啦，係咪先？係咯，佢都微不足道啊。 唔係個問題係應該要翻去咁樣講，就係話第一樣嘢你。雖然阿牛頭先講啦，每日150個限 都唔夠啊， 個限額 ，OK， 攞唔曬啊嘛，定係攞唔曬啊嘛 ，OK。但係問心講嘅係，究竟個150個限額係咪全香港人要先？ 嗱，你 定 係 一話個別部分問題？ 即係嗱， 唔係阿牛，所有嘢應該 back to 翻 normal 嘅就係話，究竟我哋香港人係咪需要呢啲嘢？ 講咗香港係需要有新嘅生產力、新嘅勞動力，你唔係諗住喺大陸養到18歲你先至過嚟香港啊嘛？ 呢、這 個如果佢養到18歲先嚟到香港，你係大撚鑊啦，因為佢同香港銜接唔到啊，銜接唔到到時可能，喂，到你阿的你老啦，即係我死撚咗之後啦，你老啦，喂，佢求撚奇即係用大陸嗰套去幫你 service 你咪死得咯？喂，講真，梗係趁後生，而家嚟撚咗先嚇，接受香港嘅教育 ，OK。好啦，慢慢茁壮成长，变成一个真正嘅香港人，佢有香港人嘅质素 ，OK， 咁咪可以好好咁照顾你老嗰时候，即系我死紧咗嘅时候咯。喂，呢班人唔系照顾福利到我啊，福利到你啊， 你讲呢样嘢，你系说服到我就系话，政府喺自己本港嘅人口政策上可以做到一点嘅话，就系你要先做到一样嘢，系令到香港人个生育嘅情况增加先。但系政府系完全从来冇抌资源做过，冇问过所有嘅香港人，而突然之间要一站外来嘅人口涌入嚟嘅话，呢个系一个问题。对于所有本土香港出生嘅香港人，系绝对唔公平。 今时今日你讲 ，OK， 嗱，我好人，我咪闹你。今时今日你讲。英國政府統治嘅時候你唔講，一有150個你唔講，喂而家你先嚟講，喂咁係你係咪覺得係咪有啲問題啊？講真， 嗱呢、這個翻 back to 以前英國一樣冇審批權啦，你乜嘢一樣俾佢？以前英國冇問題，而家就有問題，點解啫？分化咗啫嘛，其實香港人，或者咧，你記住一樣嘢，實質個數係比而家多7%。 香港政府敗都敗都幫你敗咗啦，話聲你聽，佢 set 一個基金出嚟，或者一個點 set 嚿嘢出嚟，佢都用撚咗你7%以上啦，講真 set 個事務局出嚟，用咗你100%以上啦，講真，喂大佬，一路以來行之有效，行之已久，話聲你聽 ，OK 都係可以攞綜援嘅 ，OK。啊、都有呢啲咁嘅福利問題嘅，150個一路都係嘅，試過170個，試過190個，試過130個，試過120個，唔同咁樣去調，一路冇問題啊。點解今時今日九一之後先至有問題先？哦，英國政府嗰時你唔屌，而家你先嚟屌，有冇問題先？ 個問題就係我哋香港呢個時間係容納唔到咁多嘅內地人啊嘛。第二樣嘢嘅就係話過去。而家返轉頭一個 point 嘛，就係冇人嚟定一個 point 嘅問題。 何謂容納唔到？ 唔係容納嘅問題，係何謂香港人嘅問題？ 嗱 ，OK， 你要政府點樣鼓勵你嚟生仔先？係咪話喂你生仔，我免費供到你讀大學先？理論上冇可能啊！話聲你聽，幾撚多錢啊？話聲你聽， 外國咧， okay， 我想講一樣嘢啊！ 講外國，香港還香港， 錯。 OK， 既然香港有國際視角，就應該跟翻外國嘅所有嘢去做嘅。OK， 你可以去參考嘅。OK， OK， 外國係有啲咁嘅例子嘅，就係話，假如你要催谷嗰個地方，因為人口老化問題，希望谷翻一扎年輕嘅新一代出到嚟嘅話，個政府係做好多補貼出到嚟嘅。OK， 問題就係話啦，曾蔭權嘅時期好撚簡單，400萬一個嘛。 嗯 屌，咁你讲400萬一个做乜啫？ 300隻好似 400萬一个啊！ 扑街点生啊？ 嗱，你都讲呢句说话啦，咁扑街点生？喂，呢啲 啱咯，咁我咁而家咪有一班人，你香港人唔肯生啊嘛，我点生啊？咪有一班人过嚟 cover 咗我哋香港人唔生嘅咯。 因为今次， 而且我想同你讲，即系唔好讲到咁远，真捻真正正嚟香港攞综援嘅人数，一日150個。是不是150個都攞晒先？首先一唔夠150個，而且就算夠150個，是不是全部都攞綜援？多年唔係啊，淨係我自己嘅朋友啊，翻大陸結婚嘅家庭團聚嘅，我啲朋友全部三皮幾四皮一個月㗎，隨時多撚個禮啦，得我真係聽啊！喂，佢哋唔需要攞綜援嘅，攞綜援係一啲好個別嘅例子，係好即係好撚可能窮困嘅例子嚟嘅啫嘛，講真。或者咧，就算加入咗，都系每年都系多3-4%，咪3-4%跌咗啦。讲真， 个问题点 解唔好俾人咧？ 个问题系个政府本身， 你记住，系 应该要做翻一啲嘢去说服到我哋香港本身本土出世嘅香港人， 哇，真系 去话俾佢哋听，应该要咁样去点样做？ 咁你开下声咯，冇费事，我唔俾你讲。 咩啊？ 费事啊！哎呀，喺度我阻捻住晒，唔俾你讲。 你我咪俾你讲晒佢咯。 系啊， 系咯。你先，你铲边个先？而家 乜嘢啊？ 你铲边个？ 冇话铲边个啊？ 你正契弟嚟啊？呢啲意思啲咪？ 唔系我好即系 我唔系你讲。 唔系个问题系你对于我系一个香港出世嘅人嚟讲咧，我好 hard feeling 我呢件事噶。第一，我系好无奈地 OK， 因为。某程度上 ，OK， 我同意政府所讲嘅唔识法 ，OK， 因为呢个系破坏香港司法制度。第二样嘢嘅，我哋亦都要尊重翻香港本身终审法院嘅判决，呢样嘢铁都唔可以打烂噶啦。 OK， 我明白嘅，呢啲唔使讲嘅。 但系翻转头嘅就系话，喂，你呢一刻你去搞呢啲事 ，OK， 突然之间入纸，最后判咗出到嚟系咁嘅时候，你说服唔到香港人去 agree on 呢一个嘅判决，因为你个政府系冇解决个中港矛盾嘅问题，反而你个政府系蓄意地去凸显咗个中港矛盾嘅问题。 阿的，你讲政府或者我都觉得政府唔啱，但我个 point 唔系喺呢一样嘢度。喂，好老实，呢一单 case 呢一司法复核系有一个女人50歲 ，OK， 一嚟到香港劏住凳到咁样样， 个老公 即刻瓜柴。系先？佢系要瞓天桥底 ，OK？ 但系佢而且佢唔合乎香港攞公综援个资格、哦。喂，好老实，如果 翻去咯， 好简单， 翻去你冇社保咩 ？OK， 喂， 翻去咯。 你知唔知嚟到香港可能喺国内个户口取消咗？我唔知其实唔知几耐。 取消咗噶啦，已经 一嚟咗取消咗，取消咗佢翻去攞社保，乜捻都冇啊！话声你听，听我讲埋先 ，OK？ 嗱、啊，呢啲乌纱解释啊，大陆生活过，你谂下啦。喂，呢啲環境，喂，我係福利處，喂，我酌情權啊，我俾你啊，哇，你仲司法覆核，我唔使你司法覆核啦，我真 如果我係社福理事，我係政府，我即刻同你講，得俾你。咁你咪唔會，咁你咪唔會司法覆核咯？喂，一年中你知唔知有幾多單 case 係唔需要即係做住滿七年啦，係可以有酌情權啦，係香港政府唔識運用個酌情權啦。嗱，好簡單，將來有個撚有唔好撚咗，即係有個有咁悲慘嘅故事 ，OK？ 喂，你仲要我審批你啦，五年之後你就可以七年之後你死撚咗啦，係咪先？喂，話真咧，喂咁啊，你一司法覆核。是法官都判你可以攞到啦，既然是咁嘅话，你应该唔好俾佢司法覆核啦，或者喺佢未司法覆核之前，得我社署又批你，酌情权批你，咁咪少一个咯。 唔系 今年嗱， 你讲呢个问题啊？ 类似呢个个案系得四千个 case 啫，喂。跟住呢四千个 case 而家代表晒啦， 唔系你俾阿迪讲啦， 阿牛啊，你讲嘅所有嘢咧，即系你集中于喺一个 case 上边。 唔系， 我即系我哋想讲嘅系，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明白噶。 而家好似你好似你呢种咁嘅谂法， 个 resource 所有全部大陆人落嚟香港都攞综援啊？唔系啊，大佬150个。冇十分一啊！嗱，话晒俾你 听，唔怪得我，我 一年365日， 你唔怪得我咁谂噶。个原因好简单嘅， 你系惊，你系因为你嗰度系蝗虫吓，你标签咗佢。话晒你听，喂，唔得啊！呢啲落嚟就屙屎屙尿噶啦，男盗女娼噶，扑街啦，唔系噶，全部唔系噶，好多人，即系我净系我啲朋友结婚，我啲见哥哥嗰扎。大佬一结婚，几皮嘢一个月啦，使得问你攞综援咩？冇呢件事，好少人攞综援啫。你成日觉得，一落嚟我唔肯做做嘢噶啦，系好似会养到烂人，系咪真系个个人会为你嗰2000蚊啊？综援就一个人得2000，两夫妇就4000，对住个老公啊冇嘢做，加埋个仔6000，啊，你咪卡啦垮啦嗰啲咩房屋啊？咩眼镜冇做啊？私家皮 嗱，我调翻转不如去嗱，我不如调翻转去咁讲成件事啊。假设而家个婚姻制度嘅系你结咗婚可以落嚟攞香港嘅身份证所有福利，调翻转如果个男嘅可以攞翻内地嘅福利喺个省度，你觉唔觉得每一个省嘅女台嘅人都会 翻到？你攞唔到？你攞唔到啊嘛？ 唔系，因为就系内地个我哋， 你系咪真嘅叫 我哋嘅法规系完全偏颇而家呢步？ 香港人， 你觉得嗰扎系应该攞综援嘅内地人 啊？冇翻嚟结婚，咁唔系呢样嘢一定有家庭团聚呢个问题，系咪先？首先，喂，而家其实好好噶啦，反而你一生如果喺内地生咗个子女，个老婆唔嚟先啊，系个仔女嚟先啊。呢个香港人同个内地女仔男人咯，好啊，结婚。嗰、那個小朋友係必定係香港人嚟㗎嘛？喂，你要眷顧佢㗎，講真，係先？佢即係法律嚟講，佢係香港人嚟㗎嘛？係咪先？嚇，你眷顧佢，到佢老婆申請到嚟， 咁你咪等咯， 等咩啊？ 你咪等七年咯。 啊， 你要等所有嘅程序咯。你唔係話 如果真係好似呢單 case 咁，我老公死鳩埋， 法有法理，所有嘅 rules 係有 rules 法理咯。 記得係應該你 法理基本法咪講咗香港居民同香港永久居民係有區別咯。 烏沙講下先， 唔係你係要分翻清楚係 resident 同埋呢個 permit resident 嘅分別咯。我覺得係要 中文啊， 大佬 永久居 民同埋呢個。同埋 香港居民 係一定係有分，一定係一定要有分別嘅。 分別係咩啫？居民咯，就係。 但個居民喺個居民嘅界面上，係喺個綜援嘅角度， 係 都要有分別啊嘛。 但 你 而家唔好得講噶啦。 你逐步逐步地拆曬呢啲障礙啊！我哋香港呢個咁嘅政府， 要分翻清楚兩個唔同嘅香港居民應該有嘅身份。 身份咯，係咯，咁 一定係要分翻開 身份咯。嚇，香港永久居民咪七年之咯。香港居民唔係未滿七年囉， 咁你咪要分返開兩個唔同居民嘅福利囉，其實係囉。 係呀，但你而家唔係嘛，你而家打爛咗嘛。 喂咪先，基本法係冇寫明㗎喎。 咁呢個咪就 係問題㗎嘛， 咁咪就係個問題。 基本法個問題所在囉，就係冇咗兩個居民。 政府破 格。基本法問題唔係大陸落嚟嘅問題㗎嘛，係先阿的講過就話， 喂大佬你一落嚟就可以攞工攞仲援啦嘛大佬。 你个政府啊你如果企得硬啲嘅话你有办法去阻止所有嘢因为你个香港政府系所以 set 所有 rules 落嚟㗎嘛。你 个 香港政府而家系偏袒晒所有嘅内地嘢嘛。你将我哋香港 resources, 喂大佬香港资源有 几多 啊。 真系偏袒内地嘅嘢。 你养唔得晒大佬。 你个奶粉就基本上唔需要。 唔 需要限奶啦讲真的你唔需有啲嘢唔问得上大陆啦唔系偏袒。 个问题系香港人 呢样嘢1997年之前已经系咁做 ，OK 啊？你又唔见以前1997年之前落嚟嘅又遇到咁 case， 佢攞唔到中援，佢攞到嘅福利政策一样攞到有情权啊！系呢次福利政府福利处冇俾著情权，系饿卵鸠嘅，赖就赖个政府，你唔好赖一啲呢啲咁嘅要需要嘅人，你要呢个女子。嚟到香港嗰边就冇撚咗户口 ,ok? 嚟到香港跟住老公死埋 ,ok? 而家你知唔知佢瞓边度啊佢瞓桥底㗎话先你听喂边个都赢啦 我唔同意。 我见到呢个咁嘅 case, 我把嗰个判案你赢啦 ,ok? 如果我哋政府福利处唔使啦唔好打官司屌你老母戇鳩唔好司法复核 ,ok? 唔好搞到终身庭我酌情俾你俾撚咗你咪冇咗依家佢呢家官司囉喂如果嗰條友係諗住呃中援嘅佢夠撚膽去到司法覆核去到終審法庭咩兩件事嚟㗎話聲 呢唔係你攞呢個個別 case 去講呢 ,ok, 但你話 ,ok, 但你話呢個 case 呢佢落嚟嘅話呢 ,ok, 佢冇撚咗户籍嘅話呢我唔同意。個原因好簡單我哋嘅香港政府特別係呢個特首既然呢啲咁 exceptional case 嘅話係應該同返內地去傾。往后是有咁嘅情况如果假设有啲咁嘅情况发生佢係应该攞返俾返户籍佢去返上边。 呢、這个可能会好困难囉呢、這个 會。唔係个问题几困难都好个原因係而家个 香港。咁简单啫我香港政府同阿爺讲屌你老母呢150个唔撚好囉以后都唔好落嚟咪得囉。 你明 白一样倾到啊你用呢种倾嘅讲法冇得唔得而家係冇啊嘛。 阿牛。 喺基本法讲明係冇呢一样嘢啊嘛大佬啊。是咪系咪识法先？你又话唔好咯？ 唔系啱啱喺我哋角度好简单就系，我哋呢一扎人，你问我嚟紧要交税嘅，我越交觉得越唔捻抵。第一，我系好捻无奈嘅，我哋嘅香港政府系做唔捻到嘅。第二嘅系，你个政府根本就系偏袒呢一班嘅内地人，咁我哋香港人就完全冇得出声。 我成日谂下，你谂下嚟多150个咋？话声你听， 一日150个， 150个 你攞唔晒个限额，一日就100，一年就30000，下捻咗15年，即系 total 系450000人。从个选票里头已经睇到，香港六四嘅黄金比例已经攞捻咗， 450000人全部攞中援，呢七年系多4000人咋。 个问题系我会答你一样嘢，你话攞中援呢 一 扎人已经唔系再计中援啦，落去系咩？ 医 疗嘅 resources， 跟住 education 嘅 resources， 全部我哋都系俾人侵蚀咗噶。 喂， 教育同医疗啊 ，OK， 跟住数落去系越嚟越多社会问题。 你唔要教育，你唔系呢个样，你将来咪断层咯？而家讲紧断层啊嘛，大佬啊！我开波低温，已经话断层， 唔使咁怒气啊！ 怒气个 sorry 啊， 真系喂，好难顶啊，真系。 唔好意思啊， 吓 你啲人话 hea 啊嘛，而家仲 hea 咗嗱，几捻积极啊，积极回应，积极去做，仲话 hea 啊？话声咧唔系啊，大佬，我知道我呢集一定俾人屌紧嘅，话声咧唔 hea 啊，我哋做节目 休息一阵，休息一阵啦，听只旧你。 我仲可以讲嘅，不算啦，算 你想点啊？ 你话事咯，你咁捻恶，你个样， 听只歌仔翻嚟先啦。哇，我冇出个声喎，大佬。 你个样话好听啦，你呢个样几多无赖。 When you said yesterday that it's nearly Christmas, what did I want? And I thought, just love me, love me.Love me, that's what I want for Christmas. When I walk through a room, let them see you need me. Walk through a room, let them see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What I want for Christmas. Anyone can wish for all the trinkets driven by the things they see. But the present that I want you'll never find in any window. Bring me love and bring it just for me. When you come home at night, take me in your arms and hold me and kiss me and say you